欢迎到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日2022年4月21日复活节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四日长假最终日，香港爆晒棚，啲人出晒去，真系好静嘅条街，真系好静，系静到你系新闻都静埋，唔知点解。 你讲得好正啦，喺网上有人传图出嚟啊，系今个礼拜嘅迪士尼系人影都冇粒噶嘛，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影出嚟噶啦，总之佢系影到个冇人嘅迪士尼，我唔知点样影出嚟嘅，到底系咪事实？ 神有眼法嘅。 据传系因为中国嗰边啊，而家准备五一黄金周补假，佢哋所谓嘅长假其实系调出嚟噶嘛，所以咪冇人嚟嘅咁样啊。 唔啦，等过两日啦。下个礼拜系噶啦， 即系我讲笑咁讲，系咪因为这个传闻喺呢个迪士尼走失儿童嗰、那个新闻吓到佢哋唔敢落嚟啊？ 系， 嗰啲 算啦，叫做 就黐咁近，嗰单系出晒咗单。不过就算啦，嗰啲白痴嘢唔好讲啦。 好啦，好啦，咁我讲新闻先。首先就系单喜事嚟嘅，咁就之前据周围问人借钱而被搞到都几麻烦嘅演员护谷工人，咁就宣布结婚，好似同一个网红结婚，叫莱洗丽娜。就冇人识嘅，总之就够恭喜佢啦。咁难得地佢唔系啲唔好嘅消息，因为之前佢嗰单嘢系搞到正正正大，话佢周围借钱借完钱又唔还，搞乱晒，即系帮佢介绍工佢又唔开，咁搞到乱晒大龙。咁佢而家肯结婚啦，即系叫做收心养性啦，都三十几岁人啦都。 应该都有啲时间之前，我哋新闻都有睇过嘅，即系我对佢唯一印象已经剩翻呢单嘢啦。虽然佢点解同 ACG 系关系，因为佢就系有份演拉打 啊，拉有演员啊嘛，所以啲人当初话郑尚正大点样批评佢，我就嗰时就讲啦，就系、是、喂大佬，如果真系借钱唔还，搞上咗社会版嘅话，其实对拉打好大影响噶嘛。即系喺佢出真系搞出更大件事之前，阻止咗佢。咁其实系呢啲好事嚟嘅，即系对佢对当事人嚟讲，即系有时唔系话朋友或者同事，你就乜都保住佢啊嘛。有时呢个嘢，呢啲不祥消息， 详细可以听翻我哋当年嘅新闻啦，未出街嘅其实。 算啦， 因为嗰段时间我哋跳咗嗰段时间，就快噶啦，就快轮到嗰边噶啦，好快。 好，跟住咧就系、是，但我唞啖气先。差点在迷宫深处被信任的伙伴杀掉，但靠着天赐技能无限扭转获得等级9999的伙伴，我要向前世队友和世界展开复仇，给他们好看。一次动画化， 急口令 嗱，一口气读晒啊！即系我啲肺活量几好啊！ 喂，即系嗰个真系成句句子嚟啊，仲要系一个复合句子啊！屌乸声真，我虽然大家都明啦，呢啲嘢系噱头嚟嘅，即系有咁长得咁长，等大家入多少少印象啊嘛。基本上呢套嘢完全100%厕纸垃圾要读翻。我好少落到咁重嘅形容嘅，但佢真系啲咁嘅嘢垃圾嚟啦，即系呢套嘢我真系。 通常咧，标题越长咧，呢套嘢嘅垃圾程度越高嘛。 已经系读到有梗嘅程度嘅嘢嚟啦，已经系即系有退队流啦，有龙傲天啦，再加嗰个超级无敌长嘅标题，喺烂方面玩烂嘅部分咧， 你差翻。 除非系猎奇，如果唔系你都唔系好值得去理啦，只系讲下佢个超级无敌长嘅名嘅啫。 就算几得闲，你都唔应该睇嘅。 我哋即系等于你当年睇手机盒嗰种咁嘅感觉啫，依然系讲紧手机盒，即系仲要再大镬啲啦吓，呢、這个超级无敌 mix part premium 加强版咁样咯。 跟另一套咧就系容易对付的恶魔大人 ，Magazine 恋爱喜剧。 Local 个名熟面嘅 Local 呢个作者名，好似边度睇过？ 咪就系嗰啲地方咯，系啊。咁 Magazine 一路都有嗰种恋爱喜剧。仲要系玩反差的， 好嘅。 只要佢唔系后面拖，其实本嘢到而家为止都 OK 嘅作品本身，即系呢类作品向来都有个问题，都依然系一拖就出就拖到44啊！你睇下隔篱做美元嘅 出租嘛？ 呢部应该可以睇，最少到目前为止，你要想睇下啲恋爱喜剧，有啲甜，即系有啲好玩，有啲玩下反差，咁啊呢个 OK 嘅咁样咯。 跟住咧。汤浅证明啦，好耐冇听过佢名啦，咁就叫初谷人生。 上个礼拜先讲佢徒弟咯。 系啦，咁咧，重点就咧吉本芭拉娜就角即系奈良智美、奈良美智，咁有嗰个。 作为一个纯血种嘅宅，我系唔识佢两个嘅。 呢两个水， 好似好出名嘅。 系好有名嘅女流作家嚟嘅，虽然我形容嗰啲叫咩咧，懒文学嘅作家叫做，懒系嗰啲咩懒系艺术性啊，懒系包装得好嗰啲嘅嘢。即系嗰啲潮人啊，扮自己系有高尚知识分子，就一定识吉本芭拉娜嘅， 咁我唔係啦。 唔係，就係我唔會有感興趣嗰、那個部分咯。係 啦，反正我哋唔係知識分子啊嘛。 嗯，不過佢做動畫化，而且由阿湯展去執導，咁啊睇下咯。 啱啊，有呢個懶鳩文學嘅。好啦，跟住一單咧就啱啱好，琴日先知嘅。咁咧，琴日 Liana 嘅第六巡就喺工程院，即系仙台市，俾人哋鬧佢話個會場超級遠，演唱會開咗。咁最後佢公布咗新消息，就係 Liana 一期生，即係俗稱嘅老五星，就會開一個叫五人組嘅演唱會。咁就據佢講法就係彌補翻當時冇肺咧唔可以開聲嘅演唱會遺憾，就開一個可以有開聲嘅。就分开大阪同东京两场，大阪就喺大阪城会堂啦，即系嗰个老场噶啦。咁咧，东京就喺有名阿丽娜，咁就七月六，一个就八月九号，咁咧据八月十一号咧仲会有另一个演唱会嘅，就未公布。咁应该喺大阪福冈喺大阪嘅演唱会公布噶啦。 嗯， 咁呢个就系啲老五星嘅 fans 就会而家就应该谂住扑飞噶啦。我就考虑紧，因为今年都好太多演唱会啦，如果个演唱会都扑飞嘅话咧，我再多钱都唔得掂。 咁根据佢嘅讲法，应该就系当时冇肺嗰阵时，嗰个演唱会再演一次咁样，系嘛？ 唔知啦，咁睇情况啦。即系有因为 Liana 系有批叫做老五星嘅 fans 啊嘛，佢就系想睇翻嗰五个人咗啫嘛。咁、那个班友而家喺 Facebook 已经嗌晒话一定要去睇啦。咁我就唔知道，我系因为之前上个礼拜讲咗，大阪漫博会有个音乐祭，咁佢都有 live 嘅，咁我要去过去嗰个噶啦。所以就暂时呢、这个就好戏，我暂时保留住先，反正唔知咩情况。跟住咧，好啦，唉，黐卡哇卡哇黐，好在我冇排队啫。 难得香港嘅本地消息，都算大快人心嘅。即系先讲咩事啦？ 简单就 系、是、呢、这个黐卡哇，佢喺呢边搞展览，兼且卖嗰啲一大阵精品啊嘛。之前卖金又呢个高层活动咁样，高州波刀啊， 炒得紧要嗰啲嘢。 系咁嘅啫，咁啊呢个今次就大家都知道佢会炒啦，咁啊成班排队当有例啦。呢啲呢个呢类型新闻咧喺日本听都听到唔少嘅，虽然唔系常态，但系都唔少噶啦。但系香港好似系第一次嘅，佢就系问你入边。 系啊，因为日本通常就系入咗巴士嗰啲大铺会问你就你而家买咗，你唔该讲下你而家你部高达叫咩名？你买 V 高达一定答错，正常人都会答错啊！你唔系睇开嘅，你一定会答咗 V 高达噶嘛？虽然 V 高达系另一部嘢啊，但系佢讲嘅系 New Gundam 呢度类似，不过就其实佢问题都好简单嘅啫。佢直头就问你呢套作品嘅完整名点样读？佢网上公布个系问完整名，但系实际上咧，你答到个简称 T 卡哇咧，佢都 OK 嘅，因为 T 卡哇其实个简称嚟啊嘛。跟住我谂嗰时，我谂紧，我答唔答到啦？原来系得，原来系错噶，因为我记忆中系就系刺杀卡哇伊乜嘢嘛，但系原来系前面仲有难的刺卡哇，成日我而家又唔记得咗个名啦，已经好捻长噶嘛， 所以问唔到啦。 我冇所谓，我又唔系睇开嘅，我系理论上我的确系佢要排除嘅人嚟噶，如果我去买的话，唔当然我唔会买咁样啦，咁就啲大妈喺度排队等，谂住可以赚翻笔啊嘛，最惨嘅就系咧，其实。周围四环都喺讲紧同一个名词嗰阵时，你跟住读就已经 OK 噶啦。佢就大大声咁读 Q 错咗，搞到好有喜感，仲要俾人拍埋片嗰下先好笑啊嘛。即系佢好似读咗卡哇伊啊，卡哇伊啊，我唔记得咗佢读咗乜嘢啦。即系总之就读错咗啦。咁即系有唔知边度嚟嗰啲所谓嘅财经专家就话呢啲唔应该咁样排除乜乜乜，人哋中意点卖关你咩事咧？即系 关事，同埋日本系咁样噶啦，呢啲嘢。 唔止日本啦，即系你呢啲歌迷会优先买飞一样意思嘅啫嘛。你系歌迷咪俾你先咯，有剩飞先俾嗰啲唔系歌迷嗰啲。有冇咁出奇？好正常嘅事嚟噶嘛。 喂，即系好简单就系、是、用一个例子就系 Lovely Sunshine 咁佢个final 演唱会一开头佢俾咗佢啲fan club 卖，然后就系海外团。咁海外团都报唔到啦，而家咪卖埋咩山顶位啊，嗰啲咧舞台后面嗰啲位啊， 睇唔到嘢噶嘛。 即系你睇唔到舞台嗰啲，净系靠啲。系啦，都有埋嘅，仲甚至最夸张就有企位啊！我因为佢而家开始有公开卖，即系咩啊？有坐，冇得坐，勉强睇到舞台，同埋连舞台睇唔到四种位。咁我要抽我就乜位抽晒噶啦，反正就系最后一场演唱，佢最后一次嘅单场演唱会。就算睇唔到位，我照去噶啦。 因为有啲地方会系俾可能俾条柱遮住咗啊，俾啲工作台遮住咗啊，嗰啲嘢噶嘛。但系你个人依然喺个会场入边噶嘛，你声依然听到噶嘛。 啊，你享受佢嗰个气氛啫嘛，讲真，好老实嘅。 其实我啱啱未套租完啊，其实咧，嗱，我印象中啊，因为我毕竟唔系读商科噶，我读工科啊，我印象中其实喺经济学入边嘅课本啦，系课本入边啊，都有提到呢啲非价格嘅分配方式嘅，其实系有存在嘅。最简单就先到先啦，但系呢个先等先得只系最简单而唔系唯一嘅。即系我真系唔知嗰啲所谓嘅经济学，唔知咩专家定系教授啲定系啲财演，我唔记得咗嗰啲乜水嚟噶啦，其实好玩戇鳩嘅，即系真系玩开嘅，真系好系，因为佢问题真系非常非常之入门嘅，即系唔系嗰啲咩好高深嘅嘢嚟嘅，即系就啱好似啱啱讲佢个名都好啦，佢唔系问全名，佢系问简称，简称佢都俾你过，其实真系好基础嘅嘢，真系纯粹筛走嗰啲排队党嘅啫嘛，即系我呢样我啊绝对赞成嘅，都系啲精品商班，即系。我本来都是一个好普通的普通精品消息，先讲系只咩啦 ？Pokemon 出等身大衣布，本来就好普通嘅，即系都系嗰句，我屋企系有正版老番嘅等身大皮卡超嘅，但系佢出完，有 friend 讲咗一句，封面图喺边度？ 好重口啊！即系你好嘢。 性癖可以冷门，唔可以邪门。 你明会明，明会明。 虽然呢个瘦嘟系 Pokemon 嘅常见性癖嚟，但系而且衣背系常见嘅对象嚟嘅添，仲系都系冇咁多。 明就明啦。 咁样 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 漫画消息。 XXX 开嚟重新连载，已经停咗八年啦。大家都唔记得，我谂除咗荒漠里面除咗超金之后，大家都忘记呢套嘢噶啦。 我以为佢当初停就已经系冇噶啦，已经系从此冇咗，然后会有然后了噶啦。 因为佢依几个阿姐绝技就系咩？画到唔爽啊，画唔落去啊，心情唔靓啊，停咗佢咯，就冇事发生过咯。 啊，无限期延载，即系无限期停载呢个名词，基本上就 系 Camus 嘅， 唔系到专利嘅，佢哋系经销上 Camus 招牌噶啦。 而且将呢嚿无限期暂停变成咗，然后没有然后了，就佢哋搞出嚟，所以我真系以为佢冇噶啦。 因为其他作，因为其实嗱，其他唔敢话，其他漫画家咧，通常会搞到咁样嘅情况，系有中有原因，但系佢哋系唔止一套， 系冇任何原因嘅状况之下，然后去停。最惨咧，通常呢类从此没有之后嘅，就系、是、出版社问题、大人嘅问题，又或者佢真系画唔到落去。最明显嘅特征就系佢往后真系唔会再有噶啦，但系呢几条友系讲紧系呢头嗰边一套作品无限期暂停，再跟住另一边又走去 我新坑 继续画噶，佢哋唔系唔画得噶，出版社唔系唔俾佢画噶，真系唔知佢咩原因，冇任何咩原因噶。 嗱，依类所谓叫突然停载，讲下几套啱啱又复活啦。首先就系因为作者好似白内障定咩原因，总之只眼有事嘅。咁就 Long Gliders 呢啲不可抗力就算啦。 另一个咧就因为转出版社，所以拖咗成年先出咗新一集。啱出旧年十二月出咗嘅《小鱼同我拉面》 啊，呢、這个就系啱啱讲个另一种不可大人的问题啊嘛。 好啦，大人问题啊嘛，一转出版社嘅话咧，你版权啊、其他嘢咧，你有排搞噶啦。咁呢个拉佢纯粹做咩？佢哋唔爽，画唔落去，冇 feel。唉，就系炒一个又你追开佢嚟追噶啦，呢啲嘢。呢档嘢，唉，算啦，我对佢冇好噶。好啦，跟住咧就系前两日呢单新闻一爆出嚟嘅时候咧，全所有空我迷系完，即刻百标赞类嘅。咁咧超空我展就喺日本就将会举行啦。咁咧就有一单最重要消息宣布。咁咧制作人之一嘅高志成己揾翻小田切让去做展览里面语音导航。即系咧，你攞手机揿个 download 个 app， 然后咧入会场之后入会又扫个数码咧，佢就会有对白讲嗰啲啊。 嗯， 因为咧咁点解嗱？点解会咁震惊？就系、是、自从电视结束之后咧，先似系从来冇参加过任何关于拉打嘅活动。 嗯， 都市传说嚟 嘅 系。 之前讲呢个啦 ，event 嗰阵时都有提过呢单嘢啊，讲明唔会再翻嚟噶嘛。 唔系应该讲当时小田切让讲过嘅。只要高志成几开声，佢乜嘢情况都会翻嚟。 嗯， 嗱，呢个系都市传说嘅，其实讲咗好耐，而家都仲有人信嘅。甚至我喺 B 站见到仲有人信嘅，就系话小田切让讨厌拉达，讨厌凶我。呢个都市传说嚟噶，已经去到，甚至我访问有一段时间都有人传紧噶。 嗯， 但系好喺唔同场合啦。阿小田切让讲过就系、是，佢中意拉达，但系佢唔想咁随便翻嚟、 嗯。 我唔想好似后嚟嗰啲咁样滥到就咩，系咪都翻嚟、 嗯？ 所以佢定嘅条件就系、是。高志成己有份参与制作的话，你咩时候叫他都嚟？而家高志都话就系、是、今次系佢亲自打电话揾小田切让，讲咗几句之后，小田切让 OK 冇问题啦。 因为我哋之前就讲到话有可能会重启啊嘛，嗰阵时就系提到呢样嘢，佢有呢个咁嘅条件啊嘛。咁而家佢真系嗱，虽然佢唔系直接拍，咁但系呢个算系一个好嘅开头啊，有机会啦变成。 因为堂堂小田切让而家嘅 level， 讲真，即系佢嗰种情况就咩？佢唔系话好似张仁健嗰种红到唔得闲翻嚟，而系佢唔想咁滥，好其实几似小田切让风格嘅，佢系嗰啲就咩宁缺莫滥。宁愿唔接，都唔想随便接埋啲无谓嘅嘢。 咁所以佢呢次去做嘅声音导航就有机会系佢真系愿意再搞啲咩？ 希望啦， 周年企划嘅嘢，因为佢25周年啊嘛。 我系真系好期待嘅，老空我 fans。好啦，咁咧我就我睇下七月去达有机会去睇下东京，如果水源飞抽到嘅话，我就去睇埋呢个展览嘅。好啦，跟住咧就系游戏消息啦。首先就系、是、其实都冷咗嚟噶啦，摩吞。 跟进翻上个礼拜啦吓，上一回就讲到佢嘅特技大会嗰度，官方嗰边话会执会成，咁预咗佢搞唔掂噶啦，老老实实。因为佢原本系有排名奖励啊嘛，上次讲到，佢用嘅方法就系佢唔系修正翻个名单，然系所有个奖励都褪咗一格，原本就系三段嘅。就参加奖 S1 嘅奖，然后排名1万嘅奖，咁而家佢将前两个都变成参加奖，最后嗰个变咗做只要去到 S1 就唔再睇你排名系几多啦，咁样咁好似系一个 OK 嘅嘢，但系根据个奖励咧，我觉得其实都冇完全解决到问题，只能算系一个冇办法中嘅办法，因为一般呢啲咁嘅有排名嘅奖励。因为各种问题出咗事，咁佢放宽咗排名，咁大家都有多咗嘢，咁通常都唔皆大欢喜嘅。问题就系咧，佢嘅所谓嘅奖励系一种荣耀性质嘅，冇咩实际价值嘅，老老实，只不过系嗰啲证书嚟嘅啫，可以咁样理解啦。咁就系因为我攞咗前10000名，我系最头最 top 嗰10000个猎人，系因为你系攞到第10000名先有。价值噶嘛？如果阿猫阿狗都有嘅话，嗰嚿嘢就算系同一嚿嘢，个外观系一样嘅，个价值都唔一样噶啦嘛。不过就呢类型嘅奖励系冇办法嘅，既排除唔到嗰扎作弊嘅玩家，之前都讲过啦。你只系凭佢速度，你只能捉咗嗰啲出猫得太过分嗰啲，嗰啲出猫得恰到好处嗰啲，你真系捉佢唔到噶嘛。就系、是、最少唔系佢可以正常地去做咧，佢要排查，就算佢有咁嘅能力都唔得。我上次讲到呢度，但系都冇计噶啦，你唯有就系呢次就算啦，下次再睇下你点搞啦。因为 Manhunt 之前系冇呢类咁嘅嘢，佢哋冇咁嘅经验咯，唯有咁样同佢辩解咯，最多系咁样噶啫。咁啊，咁啊，游戏呢个礼拜最大嘅， 继续系继 老任第三次直面会，即系今次我哋唔开专题啦，点啊醒？ 因为其实今次佢讲嘅嘢唔系好多啫， 十 Mario Kart 啫嘛。因为呢个 game 其实点解开直面会，纯粹就系咩？我觉得啊，就系俾人闹太贵咁咩？他觉得就是要帮这只 game 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只 game 贵，但是出了来跳，除了讲他最新的东西就是什么，你由一条赛道跳另一条赛道，这个所谓完全自由之外，其实大部分东西都不是特别啫。 我的看法呢就没有去到那么差的。主要两样，第一，这个作为理论上应该是新主机的护航大作，他自己本身有一个直面会不是很出奇的。以前都有呢个份量噶啦，即系之前萨尔达都有佢自己嘅直面会啊嘛，好正常嘅事啊。 萨尔达唔同啦，因为今次其实我觉得佢因为 点唔同啫，都系护航大作啫嘛。 但系有啲唔同，有啲尴尬就系呢个 game 其实新嘢真系唔多，即系至少我只系一个玩开有玩过 Mario Kart 嘅人嚟讲，又唔系觉得有好多特别嘅新嘢。即系最大卖点咪就系全开放世界咯，开放赛车玩开放世界呢个卖点咯。但系你话系唔系？特别值得讲咧，我又觉得有啲怀疑。 我可以试下讲啦吓。首先第一样，与其你话系一个赛车 game， 我越来越觉得佢似 斗风车 呢个 Mario 版本嘅超音鼠，系跑得好快嘅 Mario。你唔好理佢坐住架车啦，佢真系将佢加埋随意咯。你话佢系咪完传统嘅 Mario？ 当然唔系啦，即系我指探索世界嗰种 3D Mario 啊，唔系嗰种。但系佢因为佢个世界随便你去，而理论上你又可以停车嘅，虽然你唔可以落车啦。咁其实佢好大程度已经变到好似 Mario 噶啦。咁但系相对 Mario， 佢会更加似超音鼠，当然系指未知领域嗰只啦，自由世界入边四围去，跟住你可以跟住某啲指定嘅道路去跑， 亦都可以跟住去一啲設定好俾你嘅，佢嗰度唔係跑道嚟噶嘅地方，可以去都係類似嘅跑法，因為調翻轉 Mario 都有類似咁嘅遊戲嘅地方噶，即係嗰啲佢搞到似好似賽車嗰度嗰啲咩競速啊，嗰啲障礙賽啊，喺 Mario 傳統嘅 Mario 上面都有啲咁嘅嘢噶嘛。佢好将呢几样嘢混合埋咗一齐，所以点解我觉得佢需要一个直面会呢，就係佢喺大直面会入面啦，佢只能放分零钟已经系极限㗎啦嘛，一个钟头边可以摊咁多俾你啫，变成佢喺 Street 2嘅直面会入面，佢只系展示咗好少量喺度赛车緊嘅地方度嘅嘢，你系睇唔到佢同过去八嗰度有咩唔同，你好似真系一个纯粹一个画面升级都唔见得升好多，毕竟佢个渲染方面。咁你好似冇乜特別喎，咁但我覺得佢系統上係有改到嘅，佢多咗呢部分呢係會搞到佢更加偏向咗傳統嘅 Mario。如果係咁嘅話，佢就唔係單打嘅賽車㗎嘛。而呢樣嘢其實另一方面側面有人都解釋咗點解呢嚿嘢要80萬美金。喂，你諗下佢個體量係如此地大，先唔講佢淨係賽車嗰部分已經係比往前任何一次都多。你當然你可以話嗰啲係成串落嚟嘅，照搬過嚟嘅啫。咁嗰啲咩新赛道啊，更加大啊，即赛道啊，嗰啲嘢咁就算沟数啦。嗰啲咩仲有佢仲要多咗个跳速力跳跃啊，嗰啲咁嘅嘢都算系基本嘢嚟嘅。即赛车 game 再加啲新元素，都唔系新到好多嘅嘢，都唔系佢独有嘅。咁呢部分还 OK 嘅，但系佢多咗嗰个探索部分，真系好视乎目前呢一刻，我哋仲未睇到到底佢有几多嘢。如果佢真系纯粹系有少少嘅，咁就。咁就算啦，但系如果佢系做得够认真的话，根据佢而家见到嘅嘢，可以真系好认真嘅，做到好乱大个世界俾你去探索嘅。咁佢成日系一只另类的 Mario， 即系虽然佢系赛车，但系佢又翻到去嗰度。其实喺制作层面系大咗好乱多，而且要做嘅嘢多咗好多。佢入边多咗好多呢啲隐藏要素，因为以前咧，你以前版本嘅马仔有部分地图系可以彩蛋式咁样咧，系去咗第二度嘅。64已经系咁样噶啦。Mario 64入边有两个地图，最少有两个我知道噶啦，系可以脱出轨道入边，然后去到某个地方度嘅。系因为正常你越离开少少赛道，佢就会调你翻去噶啦嘛。以前嘅马车呢度唔会嘅，咁呢个就小事。但系讲紧佢系会有啲地图入边咧，系会有个好独特嘅地方。虽然你去完之后要翻，都系要腾车腾翻出嚟嘅，嗰度冇乜嘢都冇嘅，纯粹一个报警喺度嘅啫。即系但系而家呢度入边咧就会变成呢样嘢无限扩充咗。佢唔单止会有赛道以外嘅地图，地图入边会有嘢，有嘢俾你互动，有隐藏要素。有赛车以外嘅游戏方式，咁咪好 Mario 咯，好认真嘅、哦。所以呢嚿嘢加埋两种模式加埋随意，唔可以叫随意咯，真系唔知有几多。如果呢部分纯粹系装饰嘅少少嘅，咁可能冇乜咁值得嘢。但系如果佢系体量足够地大嘅话咧，其实你买咗两只 game 仔啊 ，Mario 加 Mario 先去赛车，咁样点样唔值80蚊咧？即系我会咁样睇佢咯，咁。但系呢啲咁丰富嘅嘢咧，你真系分零钟分讲唔到啊，所以佢先攞十几分钟出嚟讲。虽然你讲十几分钟好似有点儿，有点儿点讲啊，有啲唔够数咯。 即系，唉，算啦，唔讲佢啦。唔系咁，其实咧，如果讲学自由度咧 ，Donkey Kong 嗰只咧系国内多啲嘅，但系 Donkey Kong 你又觉得好似作为护航作佢个招牌又唔好似唔系太过响。即系嗰 Donkey Kong 嗰只咧撞咗只自由度够高啦。任何地方都系破坏，咁你破坏咗某程度咧，发现咗又隐藏道路呢咁古灵精怪嘢咧，嗰只其实仲我觉得咧系可玩性仲高嘅，但系你王星佢又唔够。 哦，咁又唔系呢个喺 Street 2个直面嗰阵时我都讲过啦，你真系识 game 嘅，你一定知道佢入边有几咁劲嘅，你喜唔喜欢系另一回事，但系佢个体量绝对系足够地大，突破性系足够地多嘅。撑尽玩家买唔买账，因为呢个世界好游戏唔一定多人中意嘅，呢样好遗憾地啦。 咪就 系 咯， 咁啊， 好啦，咁讲下啲更加切身嘅问题啦。首先， 关我哋卵事啊，跟进啦吓。 美加终于开始开订啦，主机价钱冇涨，但系咧配件加咗价，即系典型就咩食骨，我哋叫做。 因为相信 Sweet Two 系冇办法豁免喺关税入边嘅，不过而家最吊归都最麻烦嘅地方，之前有讲过啦，就系佢因为佢有越南柬埔寨做嘅，但系嗰边都可能要食关税啊嘛，而家90日延期中， 非常高机率延期完再延期，或者延期完之后同你讲嗰啲乌咗佢，我哋倾好咗计啦，唔使搞啦，有咁嘅相对有咁嘅机会啊嘛。咁啊，因为 Sweet 而家主力喺中国做嘅，但系亦都有越南同柬埔寨厂，咁好简单嘅啫嘛，卖去美国嘅全部喺越南做咯。如果越南同嗰边 deal 到嘅话，因为越南系其中一个第一个扑出嚟去同佢倾 deal 嘅嘢嚟噶嘛。虽然我觉得越南系好难做得到嘅，越南系本身系好多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第一就系佢对美国嘅关税好捻高，咁而家就已经扑咗出嚟话免关税啦。因为其实佢入口好少嘅啫嘛，免关税对佢嚟讲都完全不痛不痒嘅。咁第二样先系历史，就系、是、历史遗留落嚟，因为越南对美国嘅入口系极之少嘅，造成佢哋贸易逆差好大。因为越南都系一个生产输出国大国嚟噶嘛，咁当然包括我哋嘅 Sweet 啦。之前我哋几年前嘅新闻都有讲过啦，路任系逐步将个生产线移去越南啊嘛。咁所以佢而家佢主要俾人打嘅原因，俾阿特朗普侵打嘅原因，唔系因为佢收佢好高关税，而系佢贸易逆差好大。咁可能佢唔知点样要点样去倾佢啦。呢个就系以前过去，因为佢系越共。而家嘅越南系越南共产党控制噶嘛，咁共产党系同美国梗系唔会有好偈倾噶啦，所以佢哋嘅贸易系非常之少嘅。而家就系讲紧，咁我哋加翻大嘅贸易啊、逆额啊，咁样又开放市场如何那样乜乜七七， 梗系啦，难得我喺我好似冇有讲过，就系、是、难得地而家越南食 Q 咗中国嘅劳工大国。奴隶个奴啊，劳工大国个美嗰个地位，喂， 梗系趁你病攞你病啦。 你买 Uniqlo 又越南 ，Uniqlo 又系越南嘅 ，Nike 又系越南嘅 ，Sweet 又系越南嘅。喂，基本而家绝大部分以前喺中国做嘅全部搬晒越南，黐线啊！呢个时候阿习大走去同越南去讨啊，越南湿越南心谂嗰句黐紧线嘅， 湿你有味啊！ 呢个时候我梗系抢呢个时候抢你食埋你个额噶啦，趁你病攞你命。喂，从来就系越南中国从来都系对手嚟噶啦，喺呢个事喺方面， 唔止系呢个对手，仲要讲到个冷知识啦，即系当年咧越南独立嗰阵时啊，个领导人话我宁愿食力法国人嘅屎啊，我都唔要食你中国人嘅饭啊！因为其实越南系其实向来都唔系好 like 中国嘅， 好多牙齿印噶， 系历史以来嘅嘢，因为又系附庸国嘅问题啊！你一路都恰开我嘅，即系唔讲咁远嘅历史啦。总之就翻我哋 Sweet 呢边啦，所以佢只要将输出美国嗰部分Sweet to 喺越南制造。中国制造嗰啲卖去其他地方，咁对老任嚟讲咧就已经冇问题噶啦。咁而且佢佢宣布呢啲嘢之前，已经我哋之前都讲紧啦，佢生产咗已经储定好多货啊嘛，大部分都运咗去美国。佢提早入咗，咁嗰啲咪唔使关税咯。咁最少第一批唔计加价字，如果后面搞唔掂嘅，到嗰批卖晒先，再睇下点算咯。而家老任应该系打呢个算盘，毕竟佢真系有机会系。免受唔使搞呢啲，唔使搞咁嘅嘢，净系可以经过调产能嗰度可以调一掂，咁又冇问题咯。即系之前我哋都提到啦，佢哋只不过系不确定，所以要迟啲先开始预订。咁佢而家都估得七七八八啦，咁佢咪开始预订咯。真系有乜嘢，咪就系又变成咗第一批早买早抢售，迟买加几嚿咯。真系唔出奇喎、啊！ 咁佢加周边价都系我预咗噶啦，食骨噶啦。因为其实就系你货，因为你越南嘅货未必够咁。一定食你骨噶啦，呢啲嘢，同埋骨嘅嘢咧，就从我又觉得就咩咧，睇你需唔需要。我觉得如果你买周边嘅话咧，骨极有谱嘅，即系佢唔系叫你买只 Sweet Fighter 25周年嘅话咧，咁你我觉得呢个已经算好有厚度噶啦，即系夹硬啃嗰啲咁嘅烂 game 咧。佢一 game 咁你好嚟话，你买手掣咁样，我手掣唔算骨嚟噶，手掣一定要噶嘛，铺手掣。 一定嘅，你可以用旧嗰边攞过嚟噶嘛？但正常你都有啊 ，Sweet 破手掣。 哦，我有两个啦，一个 Spartan 嘅，一个就细达嘅，手掣永远无损嘅。 总之周边就呢啲嘢向来都系愿者上吊嘅，你中意就买，咁啊相对冇咁大镬嘅咁样啦。 嗱，咁我讲到食骨咧，就香港咧就啡饭又有一订。网上人有一订，周街都有一订，成百佳话开咗一订噶啦，迟早 忙起嚟，货源就几充足。 咁咧就变成微信中原有一订，总之就咩，个个都开订，即系我心有咁多货啊！ 可能真系咁多，之前我哋都喺度讲紧啦，佢错货错到够货为止啊嘛。 系 嗱，咁咧，关于方面咧，我自己订咗啦，就帮开高登，即系嗰间好老牌，专卖啲古灵精怪旧 game 嗰间铺头，大家知边间嘅啦，基板唔怕开佢名啦，基板就即系基板系我僆仔时候就已经知道依家名店老店嚟噶啦，咁基板就开订，咁咧就招完家订，Mario 抽板，不过就要买咗个手跟咗个硬件，咁我唔使问我话手掣啦，唔该，唔使烦啦。 嗯， 咁其他咧就应该唔使食骨，但系我嘅讲话就系、是。你同 seven 订，佢俾到机你系系咯，我唔系好信呢啲喎，所以变呢啲咩 seven 啊、中原呢啲，一定俾到机你，佢俾唔到机，佢随时。 佢嘅讲法就系顺次出货，即系佢冇话佢唔够货，亦都冇话佢够货，即系佢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佢第一批卖晒，咁啊迟啲俾你，佢唔会走你单。佢嘅讲法就系、是，因为有啲铺头好衰，有冇 cut 你单噶嘛？ 但问题就系、是。你要肯定6月5号当日即刻攞到嘅话咧，我唔建议你去呢地方订咯。 啊，即系可能你因为佢顺次出货啊嘛，可能系你而家先去订嘅话，可能要7月先俾到你，可能系咁样咯，会变成。但佢都系俾到你。 系啊，咁系啊，咁有血或者唔使讲，系咁、啊、有血噶啦。如果你想第一批话，即系我谂第一日揾到机嘅话，咁咪着咁着，因为你同呢啲咁嘅所谓叫传统老铺订嘅话，佢哋会答佢话到一有货俾你咧，就一定要俾到你嘅。 嗯， 佢哋唔会乱咁接单，但系呢啲便利店或者呢咁嘅电器铺咁样。佢真系同佢乱咁接单嘅，反正有一句，我冇话即刻俾到你，我咪出咪逐批俾你咯。 嗯， 所以就稳阵啲嘅，同即系呢样嘢咧，相信一啲传统嘅卖游戏嘅专门店会安全过信去 seven 卖游戏机，应该咁讲。但系去 seven 卖游戏机呢个讲法，你应该有鬼啦，屌！ 嗯， 黐线咩？你 seven 卖可乐就话即系卖游戏机。佢俾部机点算啊？或者俾部机有问题点算啊？点追啊？ 咁啊唔系嘅，不过就呢啲揾翻卖开嘅铺头的确会好啲嘅咁样。 好啦，跟住就系、是嗯、 跟住就系、是、都系都其实都系 Street Two 相关噶，因为机前歪。 咁就有新角色参战啦。 因为嗰阵时系直门，嗰阵时个只讲嗰轮书讲到明，佢唔系所有消息都公布晒啊嘛。咁佢而家就出、嗯、自己出个宣传片，就讲埋发售期8月28号。咁啊，参战作品其实都系 今次就多咗从圣战士啦，好耐冇好久违嚟嘅圣战士同重战机。重战机就嗱，重战机比较冷门啲嘅，圣战士成日都出场噶啦。但系重战机印象中佢真系出得好少。 嗯， 咁其实系一个几有吸引力嘅 title 嚟嘅。 嗯，咁啊，其他啲都系啲老面孔啦，啲 set 啊、马凡啊、W 啊、C 啦呢啲就老面孔嚟噶啦。 跟住啊，唯一特点有咩？哥斯拉 SP， 哥斯拉都系，不算啦，就吐槽冇意思啊！你喺因为喺机战 DD 嘅咩？ 佢话系咪系咯？真系 系佢话系啊，咩古灵精怪机都有咁，哥斯拉又咪得有乜几奇啫？ 嗯，望起嚟就真系非常发展咗层，咁耐冇出过，你而家再出一嚿都系咁样。唉，算啦， 唔紧要，反正外方咪会有人试雷嘅。方咪大把，方咪大把机，方咪仲外方咪系叫少数地仲有一批死忠 fans 机战 fans 嘅。 嗯，总之望起嚟就唔系好吸引了，老老实实 系啦。 不过有张咪咪图就系、是嗯、你连机战 Y 都话食唔落，你仲话你爱机战？ 黐线， 配嗰张图仲要系夜勤嗰张啊，大佬。 喂，咁不如话先机战三十。机战三十食唔落， 即系佢暗示就系、是、系一拖。嗰啲嘢咯，即系 唔系系机战三十食唔落先系啊！我机战 Y 唔会差个机战三十嘅， 校正回归， 真系太真系太离谱，差到系而好多年，差到系我识我听过唔少系自称嘅机战老 fans 都顶唔顺。 嗯， 我冇啊，我买咗啊，所以我唔知道啊。嗱，讲完Switch 就讲下 PS 五啦，即系讲下嗰啲咧，啲嗰啲咁嘅黑鬼成日话咧，买咗佢就人生希望啊，你人生梦想就一部 PS 五啊嘛，嗰部咁嘅 PS 五。 我觉得系嗰句，你唔好再吐呢个槽啦，都系佢只系代表游戏机啫。 屌佢，唔系啲索柱得啦。 咁好啦，咁上个礼拜我哋呢头屌完佢加我哋价，冇我哋啦呢、这个 PS Plus 嘅价。咁啊，然后我哋呢头录完音，嗰头跟住佢就宣布，我哋又再加价，今次真系嗨到我啦，都唔太关我事，我冇理由会卖得爆嘅喂。 嗱，讲下啦，数位版方面 ，PS 五数位版欧洲方面449499。 即所谓的数位版，即是冇光碟版啊， 冇碟机版啦。咁英国咧就390英镑加4430英镑加三嚿水， 四嚿水啊。 澳洲680加750澳元。 总之就大概加咗几个 percent， 加 几嚿水啦？ 切、啊，我真系讲啊，喂大佬，你真系凭咩觉得你可以直价咁嘅价钱？因为 Speed Two 好贵，即系你觉得凭乜嘢你咁多年前嘅机可以值五嚿水啊，大佬？五百蚊欧元啊！你凭乜嘢值呢个价，大佬？即系 唔紧要，光碟品冇加价，欧洲同英国都冇加价，光碟品机 全部都系嗰句。 澳洲加咗少少，澳洲加咗30蚊澳币。 呢个时候仲有即系会睇到好，因为PS5 Pro 都冇加到，系咪咧？即系 PS5 Pro 唔好卖啊！所以你又唔可以减价 ，PS5 Pro 又减咗个价，咁点做啊？价普通版咯，等你觉得啊 ，PS5 Pro 都唔系好贵啫，系咪咁样嘅算盘咧？即系我屌我星真系，你凭乜嘢喺度不断咁加价？即系 PS5， 尤其是 PS5 本体，你已经系加咗三次价噶啦，由佢出嗰阵时到而家，喂，旧机你唔减价反而加价，仲要加几次价？之前 PS5 Pro 出嗰阵时都已经加咗次噶啦，再加埋汇率调整嗰次，再加埋咗之前嗰次，大佬你系咁加价，你部机同一部机系应该成本不断下降先啱噶，你同我讲调翻转不断咁加价，用你部咁多年前嘅频弱机能， 成本不断，成本系低咗，但日元更低。嗱，日元而家升翻噶，因为托阿侵侵嘅关税战，日元而家升翻到142左右啊。 我屌你啦！你 Sony 根本就美国公司嚟嘅，讲咩日元升跌啦？你所有嘢都用美金计价嘅，就算系日元定价都系用美金嘅定价，然后倒推翻转头系美金系定位嚟嘅。你根本 哇一四一啦，啱啱最新报价，日元一跌升到日元一回咗一四一啦， 即 几耐未试过啊？ 真系我毫无理由嘅加价，除咗攞嚟衬托 PS5 Pro 之外，我真系谂唔到佢有乜嘢理由走去加价，亦都唔太关汇率波动事啊。如果关汇率波动事嘅话，英镑呢期都升咗唔少啊。即系 唔系都话，我而家啱报价落，我啱睇，我啱开手机 app 见到141.356日元，因为依轮关税战咧，日元由150甚至155咁离谱嘅低位，去翻咗141。相对的低位啊，嗱、先声明啊，我系对我嚟讲，就算升到120，我都系会去日本嘅。 咁啊，调翻转讲，之前俾人屌捻到开花佢个正光碟机啊，因为佢有冇光碟机版啊嘛， 搞搞喎 ，PS5 Pro 亦都冇光碟机版啊，咁佢而家就佢另外有一部 PS5 嘅光碟机。嗰嚿嘢买咗成100蚊英镑，好似美元好似120定130啊嘛，俾人屌捻到开花啊嘛，即系而家佢就 OK， 我减翻啲俾你，因为嗰嚿嘢绝对唔值成1000蚊咁滞， 就系咯， 绝对唔值噶，佢纯粹系周边日历嚟噶，但系问题就系你所谓嘅周边几乎系必要噶嘛，你有咩就算系咩都，你有咩人系完全一只正版碟都冇噶，即系冇咁戇鳩噶嘛。咁所以佢着量减返少少俾你，总之整体就非常之迷之操作，即係 Sony 呢期都唔知呢几年都唔知返黐咩筋嘅。 只买只不只游戏绝都果档啦而家。好啦，讲到呢度有啲长啦，咁就喺度探头先，饮啖水转头再嚟。 好。